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彤。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今天是7月1号，农历5月18，星期天。那么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提示。 先说天气，今天天气呢非常的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空气质量呢轻度污染，今天会有南风3级。 交通方面，今天是周末不限行，我觉得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今天还好像还挺舒服， 凉爽了很多。 对， 可能是跟昨天有这个雨的关系，昨天雨是下到了半夜。 对，我们演播室今天有点冷， 我肩膀现在有点凉， 是 就是稍微有些凉，但是这种非常炎热的天气有一丝丝的凉意，还是非常舒服的。 对，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啊，就是因为 夏 天，就是我们感觉很对，夏天的时候容易感觉比较热，所以说这个时候喝冷饮可能会有点不忌量，所以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肠胃 不 太 舒 服。所以大家记住啊，多喝一些温常温一些的东西。 其实越是热天的时候，越应该喝一些温的水。 是的， 不应该让我们过度的刺激，说外面很热很闷，哎，赶快！大家很想就是灌一口冰的这种的就是水、 啤酒啊、饮料啊，而且世界杯期间嘛， 对对对，然后熬夜再加上喝冰水，其实很容易造成身体的很大的一个负担。 是的，那么这时候推荐一下这个什么绿豆汤啊、解火神器，对，还有我们的这个金银花茶等等之类的，都是对这个消暑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其实包括吃一些去火的，比如说龟苓膏等等的都很好，就是烧仙草之类的。然后我以前因为是跑记者的时候，总要一整天出去，而且是知道大家就是大热天户外的时候会非常难耐的那种感觉，我都会提前一天冰一瓶矿泉水，就是冻上，然后拿一个毛巾敷在外面。整个让它一直是就像保温那样的效果，可能一整天下来水一直是可以凉的，你可以兑一点点喝，然后呢那个毛巾就一直可以当冰的这个湿巾用。 哇，这个很实用啊、 对，这个是我们跑外记者的一个有的时候一整天要到外面要录一整天很晒，从早到晚的时候你都可以有很冰的毛巾在用。 哎， 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个户外的或者是我们上班族一个好的方法吧， 特别是在外面工作， 对、 啊、 路上或者挤车的时候，哎，这个冰冰的稍微敷一下，轻轻敷一下会觉得很舒服。 是的，这些都 都是两个吃货啊给大家的建议、哎、一看就没少吃。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毕业季就业还是创业等一些啊相关的话题。当然今天做客我们青年说的嘉宾啊依然是我们昨天我们觉得干货满满，然后带给我们很多的经验还有一些帮助的我们的杜老师。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知名投资人，我们的这个金融学博士杜帅老师，欢迎一下。 欢迎杜老师。 嗯，哎，我们的杜老师人如其名很帅，所以也鼓励大家不仅要听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的方式、就是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很神奇。 嗯，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扫描一下二维码，这样呢进入之后点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嗯， 当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我们的982青年说，这样呢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解答你呢。 是的，你说我觉得这两期节目如果要是留言杜老师给解答的话 特别实在，就平时能够有跟杜老师这个对话的机会都很少， 是因为我们还在一直在问问题。 昨天我们还说这很期待的一期节目，觉得是干货满满、就是致富、致富有点远， 致富热线， 对理财可能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不管是在任何领域嘛都是存在理财的问题嘛、 是的， 所以说这个金融学的知识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一些，并且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不管是说买房啊或者理财啊什么的都可以问我们，因为这两个小时杜老师是热线在线的，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 嗯，那么在节目开始正式访谈之前呢，我们把一首歌曲啊，一个叫醒你耳朵的清晨的歌曲送给大家。在歌曲之后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访谈，来自于猫不易《平凡的一天》。 I'm 好的，一首属于清纯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之后，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财富热线。 换了个节目，青年财富啊，财富热线啊。刚才这个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平凡的一天》，然后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就这样虚度时光， 虚度年华， 虚度年华 没牵挂。 其实觉得好奢侈，对吧？尤其是宝贵的年华怎么能好的虚度呢？但是我觉得前提一定是你把你的工作都照顾好，你的理财弄得好，你才能够安心的来虚度， 是 对吧？ 这个转折算给你60分吧。 我只是为了下面的话题不惜铺了个梗啊。他刚才说虚度年华，其实跟虚度年华有一个词儿是比较对应的，是有现在也很多年轻朋友比较关注的，叫财富自由。不知道您是不是经常会被提问到这个问题，我怎么样能实现财富自由，我几岁的时候应该财富自由，对吧？会听到这样的问题吗？ 经常会有， 是吧？您一般听到这个问题心里会 OS 是什么呢？会突然间怎么想呢？ 是这样，财富自由呢，每个人对他都有固定的标准。因为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的财富自由就是我能够吃饱喝好，然后每天能够有很多的时间去玩，很多人叫做有钱有闲， 这是人生的境界。 对，他们会觉得这样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个层级。第二个层级呢，可能就会有些人会觉得，在我有闲有钱的同时，我可能会去关注一些别人，关注一些他人，让别人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跟我一起去变成这种财富自由的阶段。这第二个，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这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可能就是去关爱一些弱小弱势群体这也是财富自由的一种象征， 已经回馈社会了。 对，回馈社会。比如说你像我们经常会参加一些志愿者的活动还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捐献一些希望小学，看一些希望小学的儿童，我觉得这都是一种财富自由一些很重要的方式每个人对财富自由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定义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生，只要自己是快乐的，是美好的，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的一种人生了。 是，你说真正达到了财富自由之后，就可以不工作了吗？就是躺在 那。当然不可以。 这是 要是达到第一层级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奋斗的。 这个有钱有闲，你可能赚到了一定心中的数额，就是很多人会说，我这个够一辈子花了。但是我觉得你人生阶段不一样。 对， 你的目标可能也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很多年轻人会跟我之前的状态是一样，他所谓的财富自由可能会觉得是自己挣的够花的，就是两个是旗鼓相当的， 是赚的够花，那你就不叫财富自由。 就差不多，他心中可能觉得，我是自由的，因为进入到大学以来，就是自己挣一点，然后花的旗鼓相当的，就感觉我还挺财富自由的。 其实我理解的财富自由是我有了财富了，我就自由的不工作了。就是我的这种财，可能说每个人定义不一样。我可能认为财富自由是不是说我想干嘛去干嘛，这个其实很多人都能做到，而是我想不干嘛就不干嘛。这个我觉得这个境界 真的是，你想，你可能是我们说想去买个东西，想去吃个，或者去哪里玩，我们都可以慢慢的积累这个心愿。 是， 但是你说你的这份工作，有的时候工作烦恼大，我真的不想做这个，我的财富能撑得住，我不做这个还可以生活。我认为这个是我要的自由，就是想不干嘛就不干嘛。 有点鸡汤的味道了。 对，所以说每个人对财富自由的概念可能不一样。就像我有一个同学，在刚毕业的时候，可能在正常的事业单位赚个3000-5000，他就觉得哎，我够了，完全够花了，他说可以了。但是可能到现在到1万多，他也会觉得不够。所以说你财富自由可能跟你人生不同阶段，你以及你的眼界和你的这个消费的水平上涨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不存在哎赚这些一辈子就够了这个概念，对吧？ 是的，是的， 对。 但我们真的可能会一下子赚很多钱，这个时候理财就很重要了。 是 投资， 对，投资和理财， 对。 今天又绕回了我们财富热线的话题。 其实今天我觉得，大学生。就业创业这个话题其实还是要跟理财有关系，因为昨天我跟松松就是结束我们昨天节目之后分别和各自的小伙伴去聊天， 对， 也都提到了 昨天瞬间，以前我们都是诗和远方，现在全是理财产品， 就是这不是我是诗是也是吃和狼人杀，然后现在昨天开始聊起了就是包括这个区块链啊，包括股票之类的话题。 哇，你真的是一下子进步好多。 是的，是别人带着我，我是听不懂，所以今天想问杜老师继续来了解一下。对，其实现在我们昨天在那个节目的过程中，其实看到了杜帅老师有一本书叫做《率 性的 青 春》。 其实我们昨天就提到了说，杜老师在大一的时候就进行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个投资。对，这是我们昨天，就是。一个我们聊了很久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觉得第一桶金 对 很震撼的一个话题。 因为昨天的话题就是第一桶金嘛， 是， 这是杜老师的一个起点。然后就是很多人会赚得到，这个大学期间赚了第一桶金之后，觉得我有这个创业的能力。 对， 那么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尤其是今年的就业，每一年呢其实都是很严峻的形势， 每一年都是最难就业季。 是，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他的有才华，但是未必说被看得到， 是， 所以他会觉得如果我去工作可能会埋没，并且这个岗位不适合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想选择创业了。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是摇摆不定的，因为毕竟没有走入社会。那这个时候您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吗？您觉得什么样的大学生在一毕业的时候他就具备了这个创业的能力？ 我的建议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自己的家庭条件还能够支撑住，比如说我可以在几年的过程当中我能够试错，有试错的机会，或者说我能够给自己一些人生阅历人生体验的话，我建议大家，尤其现在的政策环境还算是比较不错，是属于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建议还是如果有能力啊，或者说有一定的资本作为支撑的话，还是可以去创业的啊。那如果是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可能会比如说可能家里会给自己造成负担的话，我建议那毕竟为了生活，为了以后自己的一些更好的前途，我建议可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去做。当你真正的积淀了，就像我昨天所说的啊，真正的厚积了，肯定会有一天勃发的时候。所以说我建议的大家啊，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因时因地制宜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那么根据每个人的家庭的不同的情况来进行自我的选择和判断。 是的，是的，在一开始就是毕业之后就选择创业，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时候非常现实一点，就是家庭的支撑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尤其的时候是你可能有一腔抱负，但是你去说服家长， 对， 蛮难的， 后盾还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家长有时候未必说不相信你，但是你确实是没有到社会一天， 是 很多的东西都是空想， 是 没有落到实处，然后你再去说去试个错几年时间，这个确实是风险是蛮大的。 是的，是的。 而且昨天杜老师说他在做这个教育的培训机构之前，去到国内一个相对来说很大的一个教育机构，先去体验了学习了3个月， 是的，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上的包括事业上的一个提升之后再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不要太盲目。有一腔热血是不可以，这是远远不够的。 对， 还有更多的技能、知识、资源，你才能够再有着资本的支撑，才能够走得更远一些。 还是要先了解行业的规则和里面这一套程序之后， 对， 你再去做，这样能够少走一些弯路。 是的。 但是我觉得，即使是你有万倍就是万全的条件，也未必 以说创业就能成功。 对，这是不一定的。 对，所以还是很大的风险。 是， 但是我就在前一阵看这个《上海女子图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一个很热播的这个电视剧。当时他就有一个人说，他在原来是银行做工作的，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婚庆公司，说是可能原来工资的十分之一吧，但是说给自己做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也许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就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公司是我的，这个事业是我的，多少我是觉得会为之努力，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为自己的梦想打拼的感觉。 你有没有想过创业？因为你现在正好是大四的。 哎，我真想过，但是我这个创业可能，我不知道，就是创一个新媒体的项目算不算创业？ 因为新媒体这个很宽泛， 一开始可能不以盈利为目的，可能就是说要攫取一个新的方向，看年轻人关心什么样的话题，就跟青天说一样嘛，我们都是一直在聊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然后以视频为素材为这个载体，然后以后的话可能会进入到什么商业合作之类的，可能会有，之前会有很久跟好几个好朋友，他们也是做就是直播的嘛，就好多个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并没有太投入现实，因为我觉得现阶段我还是就业比较现实。 当时是斩断你们想创业的这条链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资源不够。我觉得这个资源可能不是资金的问题，因为前期不需要太多的投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学传媒的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友情上的啊，可能比较欠人情。但是资源的话，就是比方说前辈们的指导，包括就是各方面吧，技术上的包括视野上的一些，就是能不能往前，有没有前瞻性，这些问题上还是不够啊，自己想的还是偏幼稚一点，就是学校里的象牙塔的感觉更多一点。 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杜老师应该也会参加了很多那种大学生创业的比赛， 是 去观战 讲座。 对， 讲座。 你觉得大学生们他们的整体的创意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我感觉啊，整个大学生现在来说比我们当年上大学那个时候要好很多了。 有敢想。 对，敢想也敢做。甚至说很多这种，包括你像前段时间我参加了，应该是上个月我参加了这个几个大学的这种创业项目的路演，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天使计划了、贝壳计划等等一些计划。我觉得现在大学生的项目基本上属于很成熟的状态了。而且呢很多人比如说还有这种互动感。啊，包括你像有什么手挡拨片，就弹音乐的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教写字的、教绘画的、教日语的等等，都是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做。而且我觉得有些项目真的不亚于一些成人或者到社会上的项目，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是真的想创业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尤其是在大学当中啊，比如说像大一大二的时间啊，在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尝试一下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我们的创业，因为这个事情是可以给我们一个人生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试过了，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对，年轻还是要勇敢尝试的。我觉得一开始的话，因为我之前也是观看过哈，就是这个一些创业的一些比赛，我是看到，就是我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想到大家的创意现在能那么的发散，然后那么的有创意， 是， 然后可能一开始的确哈，站在我这样一个小白的一个立场上，确实有些也是看得出来，就是准备不是很充分，大家也是一腔热血，然后就是感觉家长能够给一点资金，然后几个人就敢做一个店铺，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创业， 不够理性吧那个时候， 但是我觉得。这份精神我觉得是很触动我的。他们敢做，这就比我强。 是，就像刚才那个杜老师说了，因为我主持过两届的这个大学生创业的比赛，然后当时就听了很多的作品，确实有很多像杜老师说的，我觉得非常的成型，也有一些在比赛之后当地政府就会给一些扶持的政策，包括有些大学生孵化基地，他第一年租金是免的，包括你做这个贷款，他也都是有很大的扶持。 是的， 所以说在资金方面现在国家给予了很大帮助。 对， 而且现在很多大学生的项目在学校当中老师会参与，所以说会看他们设计的，哎，不是说那么的稚嫩，并且很多人他在拿这个作品之前，他也做了很充分的市场调研，甚至有些项目已经进入到了市场了，已经初见苗头了。我们当时特别欣慰的是在可能第二年主持的时候，你会看到头一年已经成型的毕竟有一定影响力的项目到这儿，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会鼓舞大家的士气，觉得你当时的一个想法一个 idea， 然后最后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一个赚钱的东西，让你能够养家而且是兴趣，这个就非常棒。 是 其实我有一个好奇的一个点啊，这个好奇的心突然起来了哈，就是既然聊到我们说现在大学生的这个创业的项目，就是 啊，就很多很新奇的，大家有没有见到过比较好玩一点的，比较觉得哎脑洞还能这么来的一些创意的项目？ 嗯，我当时我记得有一个项目还是做得很好，还是那年拿了个冠军，就是做了一个，他做了一个填字格，然后教你怎么正常写字。它是有一点小程序一样的， 跟 刘 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教人写字 类似的， 哎， 这个真的是当时这个项目得了第一。 嗯， 然后 哎，那它的就是独特的点在哪儿呢？ 其实我觉得是实用，就其实很多项目天马行空的， 是 但是你实不实用，有没有市场，这是最重要的。 哦， 然后就推过，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们写字可能玩手机玩什么很多了，未必说像我们小时候一笔一画田字格那样，他就把原来的田字格和新技术结合了一下。 嗯， 然后这个就很实用，真正落地了，而且效果很好，我就印象还蛮深的这个。 嗯，我就见到过比较那个什么的话，就是有几个吧，第一个是。哎，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做甜品，他就是主张用所有的就是大自然嘛，就是他的这个创意的点在于用小麦草汁去做一切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甜品 啊， 就是好像对这个促进消化，还有包括这个促进什么什么什么消，哎，就是减肥啊代谢有很好的帮助。 就我觉得这种比较显，对吧？对，因人而异。 但这个我现场尝了一下，我觉得挺好喝的。 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受众比较小，就 是 很多人主打一些什么概念，比如说养生啊什么的概念，但是这个受众群体真的 很小。我看到的都是很小的，包括用竹炭。用竹炭接入到很多很多我们生活中的元素，还甚至用这个竹炭做什么墨汁，然后做成环保的墨汁。 我觉得你跳出来那个圈子了，你的朋友们这个圈子比较小众。 嗯，还有玩具测评，我觉得玩具测评它做得很棒，就是新媒体项目，然后就在一个公众号上进行维护，然后就各大玩具进行测评，就是拿一个主持人，比如说我这次就是积木。然后这次积木，然后进行横向、纵向的，然后包括斜向的这种测评，然后这种还挺好玩的，用玩游戏的方式，用小朋友参与的方式来做，我觉得这些项目都是让我觉得大开眼界的。 那就杜老师作为投资人的话，如果说什么样的项目您比较感兴趣？ 哎呀，我很好奇，很好奇。 啊、就像我们两个说这种、一个实用和一个小众，您会更倾向于哪种呢？ 其实我更倾向于啊，其实两种啊都可能是兼备的，我更倾向于我觉得应该是以实用为主。但是 大家好， 但是 又不是你，你嘚瑟啥？ 对，好。 但是不管什么项目呢，我们的投资可能和咱们的完全理念完全不同，可能咱们的理念说哦，只要创新就好，对吧？只要是有新意、有新颖的点就好。而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所投资的所有的项目都是一定要根植于行业本身啊，比如说这个人。我举几个例子，我们之前投资过的这个人，他家里原先就是做这种装饰装修这种工程的啊，做得非常大，在广州。那么他的父亲就跟他说，你看孩子啊，咱们行业呢有几个弊病。第一个弊病就是咱们的工人，比如说我在广州，我在上海有一个工程，但我必须得把工人从广州运到上海，所以这段时间可能会有很长很长的一个，比如说我要去给工人报销，现在工人的要求也很高，必须得是软卧。或者 还是飞机呢？ 对啊，有些还是飞机，所以说这段的成本非常高。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工人在干活当中出现了问题，哎，那么这个问题只要一出现，肯定就是一笔不小的消耗， 大问题 啊，可能这个工程就是白做了。那么这两个问题，如果真的能够避免的话，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这个。可能我们的收入或者我们的这个行业可能就会有一些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我这个学生呢，自己就创办了一个这种类似于像我们滴滴打车一样啊，去找我们的什么，找这个像找工人啊，找保洁等等的。比如说我在广州，我现在上海有一个工程，我这儿啊这个工程需要多少多少人，这个工人啪一下就过来了，哎，招工人。那么包括在给工人上保险啊，把保险全都上到这个工人的这个身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很多工人出现一些工伤的情况。所以，哎，这个移动互联的这个终端呢，一出现之后，立刻它这个行业呢，哎，这个利润来说，对，还是这个成本控制来说，都已经提升了很大的一个档次。 哎呀，没错， 是 非常实际的一个出发点，然后结合一个非常实际的解决方法，总会再出更加意想不到的效果哈。 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听杜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怎么样的创业的项目能够更得到这个投资人的青睐。马上回来。 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3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32分02秒，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彤。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嗯，今天格外的亢奋啊， 因为我们理财热线开始了。 虽然昨天 C 罗和梅西 纷纷的凉凉了，就是 对， 我睡前看了梅西的那个，大家都是没哎，其实很尴尬的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世界杯之前就是有个广告 啊， 梅西在 某某某， 对，我们就 奶， 对，然后你说是尴不尴尬？因为从今年阿根廷一开始，他的梅西的成绩就不佳，大家都在骂这个球网，也不能说吧，就是惋惜，说没戏了，没戏了。 是， 然后 大家给改了一下嘛，说。我是梅西，我现在不慌了，因为我该回家了。让 C 老师带着我。 你说这个广告是不是就是算是投资的一个风险？他是不是不应该用大热的球员在做这个？ 哎呀，其实也是，这个问题我觉得 很尴尬，对吧？ 就是我问问杜老师，他有什么想法哈？ 对，我觉得这个广告，你说他们现在也有个人，得有很多人在说这广告是不是该撤了？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杜老师其实挺对的，因为杜老师也是影视投资人，对不对？ 对， 您就是在投资这个影视剧方面也是我觉得挺有眼光的哈，一直都投资很准。那您觉得就是什么样的 这个广告是不是算是一个 对什么样的广告影视剧什么样的您会觉得比较适合投资呢？ 就您怎么看他选择了梅西，然后现在凉凉的这个 问题太偏了， 其实大了是吧？ 其实这样，就是不管是哪方面投资，影视只是金融投资的一个范畴或者一个门类。那么不管是哪方面投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核心的正能量啊，这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因为毕竟和现在国家的大形势是息息相关的啊，必须得有，因为就像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啊，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啊，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切身的实力，才能去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像我们投资的任何一个项目都是这样的啊，还是我刚才所说的，根植于它最根本的、最基本的东西啊。至于说什么热点啦，比如说刚才我们和主持人也聊到了一些什么楼市问题，像什么现在最近比较火的丹东是吧，这些都是属于热点地区，热点地区肯定是具有热点效益的，但是这个热点一定不会长久， 所以这最长久的还是一定要去基于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或者最基本的分析去判断，这才是最佳的一种状态，我觉得。 对，其实追求热点多数有一些炒房的心态在身上， 是是是， 房子又不能用来炒， 是， 所以它的风险也是蛮大的。 是的，是的。 所以他这个广告投的也都是就是用这种当红的球星，那可能觉得其实梅西啊不单单是实力，他真的是一代巨星， 是一代人的 青春嘛。就是能成为星的人是少的，好的球员很多，但成为球星的很少。 是，今天看到一条微博说，嗯，梅西和 C 罗一个33岁，一个31岁，还能不能等到是下一届的世界杯，两个人会不会退役？嗯， 但是他们的这个精神还是能够永流传。包括我就在网上看过一个梅西的，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很喜欢他，真的有很多人疯狂的跑到球场就为了跟他抱一下， 对， 甚至来就是捧着他脚来就是头贴一下，就是膜拜的感觉。 我昨天就是那个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去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在看这个球，他、就是、 那你们没有很专心的玩游戏？ 阿根廷输的时候，他就是没啊，不是那个有一个特写镜头，就是梅西是站在那儿，就是在放空，在发呆，那个情绪很复杂。就我们朋友就哭了，因为他支持了12年。 哦， 其实这也是感情了，对， 是， 嗯， 就是伴随着，其实他这种球员的精神是一直随着大家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个广告再放略微尴尬，但是像梅西这种巨星啦，也许他的成绩不管是好或者是坏，喜欢他的人、尊敬他的人会永远的爱他。 是，我来一个硬转啊。咱们继续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因为那个话题我也很感兴趣。就是刚才说杜老师说，作为一个投资人，什么样的创业项目您觉得更值得去支持？啊，就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要更加的实用性，是不是？ 对，就是要落地。 对，就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嘛，就说我们这个行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工人运输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出现了一个解决方法。 是， 您还有哪些建议给我们？ 你这是想直接拿过来就创业吗？ 我觉得这是， 我 太 专业了，是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是很多小伙伴如果说有创业的， 也是给大家一个方向吧。就是很多人想做，但是未必说能落到实处，或者说还是在高屋建阁的，在那种就是空中楼阁，在那儿想。 对，就跟我觉得这个心态，就跟说我接下来要即将进行面试，我现在就想问一下面试官，您觉得什么样的求职者最适合进入您的公司？就是这个心理。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 对 特别适合投资的例子这样。 好，比如说你像刚才我说的，其实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说，他本身他的家里就是做这个的。所以他在这个行业内进行了创新啊，才一步一步的获得了成功啊。很多项目都是这样，但也有很多这种失败的案例。比如说有些大学生，包括我在这个认识很多大学生，他们很多人给我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我想去做这个水果配送。不下20个人跟我说过， 好多已经在做这个， 是什么水果配送啦、早餐配送啦等等一些东西都在做，但是我当时就问过一句话，我说你卖过水果吗？ 对， 如果你没有卖过，你怎么去做成本的核算？你可能连最基本的水果是多少钱都不知道， 是 啊，包括有些人说啊，你看理发店是唯一一个说是不能通过线上解决的问题啊，只能通过线下，用这个理发师用剪子用这个剃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来给你做头发，对吧？但是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我说你想整合理发店没问题，但首先你必须要有开一个理发店，知道人员的管理是怎么来的，知道它的运作流程，知道理发师是怎样去管理的，它的晋级流程是怎样的，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好一个线下的整合。 是， 那咱们国内好多知名的理发店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你去做，你觉得你可以做成吗？你不赔钱，谁来赔钱呢？ 理发店要怎么整合呢？他这个就。怎么做？就也是线上的 app， 然后点谁？ 其实你像比如说之前有一个项目，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借鉴的。它是这样，它呢这个项目也是在孵化当中啊。它呢是这样，它是把所有的理发店的头型啊，包括你像各种各样咱们国内知名的几大品牌，或者说北京市知名的几大品牌这种理发店啊，某某某某某某，我就不说了啊，这些。很多知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发型做一个图册的整合，然后呢它不光是发型，还有包括衣服， 当季的新品，像什么国际的大牌子、国内的顶尖牌子，以及国内的一些普通的牌子啊，或者一些运动品牌，都把它所有的东西做完涂测。然后呢，你现在呢，就是所有的用户可以做一个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照片放在上面。比如说今天我喜欢这个，我直接通过我点一下这个衣服，啪，这个衣服就上身上去了。 明白明白。 我点一下这个发型，啪，这个发型就上身上去了。 是不适合。 对。适不适合，然后再去决定是否去买这个衣服，或者是否去这个理发店去做这个发型。 嗯 啊，这个项目其实来说，对我们来说呢是比较好的，但是毕竟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限性和弊端的。 是 啊，所以说，一分为二的来看，至少来说，这个人他最早就是做这个行业出身的啊，做这种时尚类的行业出身的。 嗯、 那么根植于这个行业本身，他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可敬可叹的。 哎、 啊，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行业毕竟还是有一些弊的，比如说你像美发，是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很多理发店都能够给你配合，再就是像国际的这些大品牌，是否它的版权它的 IP 能够给你啊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还是一些局限性的因素。 嗯， 所以有好有坏，有优有劣，那需要这就需要我们这个做投资的这种投资人需要去甄别去区分了，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想要去创业的人去啊把这些我所刚才提到的这些壁垒给消除的，也是大家需要去想怎样去消除这样一种状态。 哎，就想的还是不够周全， 而且是一个很难，其实你要很大的这个资源，但是你去线下整合这个资源本身就是个特别难特别需要团队的事。 但是刚才杜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创意，就是说这个搭配服装和搭配发型的这个创意，其实现在很多的服装品牌好像有借鉴这个技术， 包括某宝上都可以，因为现在有这个 AR 技术 AR 技术， 就是你可以戴着眼镜去观看什么的。 嗯， 但是我作为女生来说，我不是特别会喜欢用这个，因为有时候你逛街和换头型，它是一种体验感。 是， 为什么说很多人说我去逛逛街，就是买不买的话，我心情也都会很好。 嗯， 但你这种是可能会掠夺了我逛街的那个感觉。 是的， 所以其实未必说是那么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能理解杜老师所说的，就是前期如果没有经验和体验的话。 嗯， 这个想成，对你说 想 通过这个脑中的灵光一现，就能完全了解大众消费者，包括投资者的这个心理的，还是太少了，这个几率太低了。 你知道这个还算好的，是能有灵光一现的。 嗯， 很多人是没有灵光一现的， 是 他会一直在说我要做些什么，你做什么呢？我一定能做什么，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说不经过实践，有的想法是就是想当然， 也就是想， 纸上谈兵而已。 对， 对付出实践就很难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个案例，我可以替他问一下哈。他是健身，不是你， 你有多少个朋友？ 朋友 不是我， 朋友都是用来出卖的。这一年节目讲了不少朋友的例子，就是他是个健身爱好者，然后现在因为私教也很流行，有一些就是很小的，比如说在一个门，就是很小的那种上下。两层200多平的门市房就可以做一个健身的那个会馆这样的。他就一直在那儿健身，然后我说你最近忙什么，他跟我说他想把这个盘下来。我说为啥，他说因为里面就是原来是几个人一起管理的，他觉得他们管理的不太好，他可能出过不到100万，然后盘下来。我说好，那你盘下来之后谁来管理，还是他们几个呀。我说你这就是换了个老板，你经营还是这个问题呀。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多人想的很简单，他觉得我喜欢健身， 他想的太过于简单了。 对，他觉得我有钱， 你这个朋友就是简单粗暴有钱，你知道吧？ 对，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人家还用你？他说他们可能差这几十万呢。我说 哦，那投资者没有改变经营策略，没有改变，还是这样啊？ 或者你说你换个团队，是你自己来管理这个也还可以。 是啊， 所以真的会有很多人就是跟我聊说，哎，我想盘下这个，我觉得这挺好，但是盘下来之后也凉凉了，因为他并不懂经营， 完全就是个反面素材。 这是个反面的素材，然后就是很多真的，但是很多创业者真的会这样，看人家项目赚钱，哎，我想接过来，我接过来之后，其实未必就。为他就不能赚钱了。您觉得这最大的矛盾在哪里呢？最大的问题 是这样，很多人的这个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呢，都是觉得哎，我只要有兴趣我就能做成。 对， 哎，很多人都是以兴趣为原则的。 哎，我能做好这个，我喜欢这个， 是我喜欢这个。 对 对，这是尤其是我觉得主持人应该都属于这个90后，或者说再往后。 对对 对啊，再往后应该属于00后的状态。是吗？我不知道啊， 不揭发他 啊，说的有点年轻了是吗？ 我95后。 别这样，杜老师您说 再往后可能就是00后的状态。所以这一批90后00后的这个孩子们呢，和普通原先的70后80后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第一点要求的就是兴趣。 啊，比如说原先我记得几个事情是发生过的啊，有一个学生说，有一个我下面的人跟我说，说我对我的下面的员工说，说你看我吃的盐，我吃的这个米比你吃的盐都，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啊。如果是因为我这个下属是个80后，他跟我说，如果是我的70后老板或60后老板跟我说，说你看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我肯定会觉得哇，老板好厉害呀，吃的盐都比我吃的米都多，我一定要好好跟他学习。但是现在到90后、00后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的唯一一点就是，你吃饱了撑的吃这么多盐， 我不会想你口重吧，吃这么多，对， 是一样的。包括有一个孩子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叫裸辞。就是说，因为我这个朋友呢特别欣赏这孩子，说想也是他给我举的一个例子啊，说特别想培养他，让他去做一个就是这个行业一个顶尖的专家或者顶尖的一个人物，然后慢慢的在这行业里面一点点发展，对这孩子委以重任，也是一个90后的小伙子。过了大概是半年的时间，这小伙子一下子不干了，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直接就不来了。 真有主意、 对，不去单位了、不去公司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我这朋友特别着急，说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毕竟小伙子一个人在北京很不容易、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呀，打电话不接，有的时候关机，有的时候占线，有的时候不回。过了一个星期，我这朋友一直惦记啊，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打电话说这个小伙子你怎么不来了呀，他接着来了，哦，老板不好意思，我不干了。我这朋友急了，说你不干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接着那孩子来一句，我都不干了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 其实就是有点通病了，就是很自我。 对，非常自 我。我认为做这个事儿没有考，就是我觉得责任心的一个缺失。 是的，是的。 其实有时候责任心和个性真的是一个双刃剑。 是的。 就是我要这样，那我就既然已经不做了，我就各种不接你电话，我希望你自己就能明白。 是是是。 但这个确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 是的， 是。但是我觉得，纵观我身边的小伙伴们，就是就业和创业，不仅是创业哈，就业的方向现在也是，兴趣可能真的是一个。 但我觉得 绝对重要性的一个方向， 我自己做的事情， 对， 因为现在是很倡导个性化的一个， 是的，要自己就是工作也要让自己快乐，也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才能就是才能够走得更远。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跟网上鸡汤有些关系，因为鸡汤总还跟我们说要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工作，这样你工作的8小时你会快乐，你要选择一个你爱的人，你这样的工作外的8小时你也会开心，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就很鸡汤了，就变得让大家都觉得兴趣是我唯一，兴趣是我能抛开一切要做的事儿，但是未必你真的适合。 对，兴趣我觉得是参考因素，但是不是唯一的因素，你也要结合太多太多的因素去分析，理性一些。 包括像杜老师说的责任心。 是的。 对，责任心。 对，像现在很多90后就是创业的时候，我朋友他们大家创业之后都会第一句话，你确定要做吗？你真的会有那些就是大家很不容易走了一段路，突然间因为一点点的因素，或者是我们创业者不和，或者是可能就是跟男朋友女朋友吵架分手了，我不做了。 是 不高兴， 这种其实是创业者最不应该有的东西，就是你的责任心。 是的， 就是我们昨天在聊这个问题，可以慢慢走，我们可以走得慢，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责任心。 我还记得陌上花开， 缓缓 归 一。所以责任心这个问题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说一个企业家的成功是熬出来的，伟大也是熬出来的，所以一定要给自己加压啊，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算作创业的成功，或者说真正对我们人生有所经历。其实人生啊，不管说是创业也好，就业也罢，都是一种经历。就有句话叫做，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精力和全部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一样的，所以说当我们在不管说是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坎坷或者挫折，哪怕是在我们的就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都不要怕，只需要慢慢的自己一点一点的走下去，慢慢的做好这种吃苦的打算，其实这是对人生的一种很好的经历。那么至少来说，到了你当你到达耄耋之年，满脸褶皱的时候，你再回想起这一段段经历，我觉得对自己或者对他人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感触，甚至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孙子都有一定的谈资。 对， 你说当年老子 啊，是怎么一步一步吃苦过来的。 是， 嗯， 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孩子都会觉得，哇，我的老子好牛啊，他是我的人生榜样， 是 我很佩服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啊，一点，比如说遇到一件事情，可能就退缩了，就往后走了，嗯，啊，所以我觉得至少来说，啊，这一人的一生。啊，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啊，活了这么长时间，就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交代，活出一个最精彩的人生。 嗯， 看那有个歌词怎么说的来着？叫“沿着江山起起伏，那温柔的曲线”。 嗯， 啊，这个 向天再借五百年。 对，向天再借五百年。 韩磊老师。 对对对，你也听过， 是， 哎， 我当然听过了， 我好怕暴露年代感， 哎，没有小时候看的啊， 也够了， 是，所以说至少来说，人生的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斑驳陆离，或喜或怒或悲或乐，都应该去好好的去遵守，好好的去珍惜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天，每一段时间。 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啊？我就突然想到说， 可以先问， 假如说 不行，我们把话筒拉下来。 是，好嘞，啊，就这样啊，就是一个创业团队啊，前期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挑战啊，也是不一路走过来就很坚持，但是呢，一路走，但是发现。啊，就是经营不太，就是经营状况不善，不太好。那这个时候是该适时的退出，还是说继续坚持下去？ 哎，我也蛮关注的，就是已经发现走不下去的时候， 对，有点难了， 再熬一熬，还是说 再咬牙坚持一下？ 还是应该？我觉得经济学上有一个词，现在总没提到，及时止 损。 对，是应该哪一种呢？您觉得更合适一些？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 好。 这个当时啊，投资过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做剪彩，我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来给我做剪彩啊，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呢是应该是在晚上的7:10，他要坐飞机到内蒙，因为第二天早上有一个会议要去参加。那么当时呢，并没有说是像咱们微信这么多特别快捷的工具。他当时问了我地址，他说：“杜总，麻烦你给我一个快递地址，我这是这个会议文件，我要快递到你那儿，然后拿着这个文件，我要去机场，第二天参加我的会议。” 嗯， 好，就这么一件事情。当天呢，非常的顺利，剪彩完毕啊。大概到，因为是我从我的这个投剪彩的这个位置到机场，大概是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蛮近的。 哎，对，蛮近的。那么从机场，咱们都知道有一个提前30分钟值机， 嗯， 也就是说，他7:10的飞机必须得在6:10离开我这儿，才能够准时按点的赶上飞机，这是最晚的时间了。 对。 好，那么现在呢，已经是5点多了，这快递还没有到。哦啊，一直就我当时就说，我说您赶紧回去吧，不行的话，这个等看有什么方式，我再给您快递过去。 嗯， 他说不行，这个我非常重要，明天我是开会的重要文件，我一定要等到。好，5:20、5:30、5:40、5:50，一直都没有等到。啊，那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我说我最后跟他说，我说不行，您赶紧回去，我说不行，我说如果我收到的话，我找人坐下一班飞机给您送过去。 嗯， 他说别着急，让我再等等。一直等到了6:05，忽然电话来了。他说：“哎，您好，是谁谁谁吗？您的快递已经到了啊。”然后这个我这个朋友呢，就拿着快递就直接走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那么到了回去，是因为当天呢非常的累，一天的剪彩活动，一天的招待，各种各样的特别特别的累。等到了晚上，我基本上就已经睡觉了，躺10:05的时候躺下睡觉了。但是我忽然收到了一条信息。让我整夜没有睡觉，甚至说这条信息改变了很多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嗯， 也就是这天晚上的这条信息，让我一下子感觉人生又明朗了。 嗯 嗯， 这条信息是怎样的？一共两句话，有一句话，这两句话呢，这个非常的简单，可能很多人看了之后可能只是一带而过，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的教育意义非常的深刻。第一句话是这样的，叫做杜总，逗号。我已成功抵达内蒙，句号。这句话很简单， 嗯， 哎，这是表示一个可能一个尊敬或者一个报平安， 嗯， 一句话。 嗯， 第二句话叫做小伙子，逗号。有些事情，当你坚持到再也不能坚持的时候，往往再坚持一步就是成功，句号。 哇，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是 说这个过程当中有，就是我会想到很多我自己的事情，我可能 我也想到了最近我的一件事情， 我可能觉得我已经再坚持到头了， 对，已经坚持到不能再坚持的时候，又坚持了一下，结果事情就 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是的， 但是其实这个也很冒险，如果再晚一些可能坚持到飞机赶不上了。 你看6:05，我觉得再超过一点， 嗯， 我觉得 就会放弃，这个时候放弃是一种机制了、嗯、 这就是大人物的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嗯、可能作为我们 的 5:30的时候我已经会很炸了。 是的是的， 还不到还不到，有的时候就是稳住的这个大将之风。 我也是最多就到6:00，不会等到6:05的，赶不上。 你晚了多少趟飞机了？ 所以说这个叫什么，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所以这才叫大将风度，也是大人物的一种风范、嗯、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对于我以后在我的社会实践当中，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一直都在指导着我。当你坚持到再也不能坚持的时候，再坚持一步就是成功。 嗯 啊，甚至说他的这种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这样一种状态，是我真的是我值得去学习的。 对， 嗯， 这前提也是首先你要坚定目标是对的情况下。 是的， 嗯，对，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在就业创业，在人生中好多好多方向都是这样的。 嗯， 包括我觉得其实最近也在聊说毕业季嘛，毕业季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时候大家会说，年轻人会经常会说，就是毕业季是不是分手期，分手期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两方觉得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异地或者说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不同的岗位打拼的话，我们会继续走下去很难。对，就想到很难，两个人就却步了。但这个时候如果还是有感情的话，还是鼓励大家坚持一下。对， 昨天我们也在聊这个问题、我一直很多人我真的不太理解，有一些人觉得为了事业而影响感情，他可能会认为感情是随时可以有的、事业是自己一辈子的事儿， 这是绝对不对的。 但是 我 真的是反过来的，我觉得感情应该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真的很棒的话，你的事业在哪里都会开花的。 是的， 感情应该是最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两个人， 看来杜总也认可。 对，所以两个人有的时候真的应该在坚持。其实现在这么方便的情况下，飞机、高铁、微信什么之类的，而且最重要一点是大家都很忙，未必说你两个人在一个城市，你就能每天见面。 对， 反而是这种的，你可能是异地或者是一个月见个几次，你真的会很珍惜你们在一起的这个时光。然后平时各自安好，忙时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好好在一起，我觉得也未必是不好的一个方法。 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就包括感情，包括工作。再坚持坚持，当你觉得不行的话，再坚持一步，也许就柳暗花明了。 对， 但是真的是前提是对的时候。 是的， 如果说你对方是个错的人，比如说一个总爱就是劈腿的人、你觉得我再坚持坚持就不劈了，这种我觉得就 他又不是美人鱼， 这个时候应该及时止损了。但是如果说你也认为对方是对的，包括这个行业，就甚至我听过一句话叫做没有不赚钱的行业，只有不会经营的企业。其实有传统企业，有时候大家觉得啊，传统企业快不行了，但是也许你结合一些新的东西，你转一下型，也是可以的。就再坚持坚持就好。 是的，我觉得这是今天的一个， 我们聊到了感情上面，杜总真的是全能。 对，昨天我们聊到就是陌上花开那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松松是很感动的，就是这是我们记忆很深刻的8个字。然后今天我们聊了，就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再坚持一下，我觉得这个不是感动，而是一种，就是怎么说，有一种灵魂震颤。 其实就像杜总说的，其实这两句话真的很平凡， 是。 但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听得到，还是会觉得有一种被抓起来一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会让我们每个人想想，我们是不是人生当中很多事儿做一下，认为自己就到了这样就放弃了。 是，对啊，就是半途而废的事儿好多 的，真 的 很可惜。有的时候 对，再坚持一下，其实就好了。 嗯， 就现在回想一下自己的大学4年，还是有很多事情有遗憾的， 回想到了很多的事儿，真的认为自己到坚持到头，也许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其实不管是事业也好，爱情也罢，其实都是需要坚持的。啊，事业坚持到一定程度，一定会成功。啊，就像我昨天说的，相信前面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且向着这个道路不断的去努力就可以了。爱情也一样。啊，什么叫坚持呢？坚持到什么样算作比较这个理想的状态呢？可能有首歌叫做《为什么呢？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爱你爱得深沉。 是， 如果坚持到这样的一步，我觉得应该事业也是很成功的了。 好，接下来一小段片话，我们继续来跟杜总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关于大学生毕业季就业创业的相关的故事。好，一会儿回来。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

起可成为过去。客厅人灯光熄灭，话题剧目组开场， 演员们准备好， 观众席最后一排神秘唱歌齐声离场， 艺术歌单发表。 中国是否废品通道，无限量中标，精确到每秒，不再流苏瓦解崩溃，配合我们节奏你最高。 Wait a minute. 好的，来自于月华妻子 Wait a minute 啊 minute Wait a minute OK bye 啊，英语不好 啊，大家就是等一小会儿是吧？ 是的， 要我们但是看我们节目是不能等的了啊。 是访谈继续开始啊。 其实哎，我刚刚看这个微信平台啊，这有一个朋友在问了一个问题，说他每天都在听我们节目，但是他的人生的就是刚工作赚的钱都给了房东了，他说好惨。其实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问题。 我可能也快了。 对，而且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个性这个事儿，很多大学生他的觉得我要追求生活品质，包括在住宿舍的时候，很多人把宿舍打扮都很小资，哎，摆一些花，所以他刚毕业的时候他就很追求生活品质，但是你的薪资撑不住你的品质，又不能降品质，就很痛苦，所以钱都给了房东。 是的，我们还是上半时段其实聊了一个，一直还是在聊这个创业的问题。其实我们刚才在问杜总说，这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创业的项目会更打动您去投资？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创业者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条件，才能够支撑他去进行创业？ 因为我最近也准备在创业了，我是有小伙伴在找我一起的 啊。 我但是我年龄还轻， 你这个表情不像认真的。 我小伙伴年纪比较大，但是我们确实是说在在某个行业做了一阵时间，有这个资源之后，总想说怎么能利用这个资源整合一下，做我们力所能及做的事儿。但是我们几个小伙伴也确实是都没有创业过，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很关心。 哎， 前期除了说金钱，这是我们都要知道的。这个之外，我们还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 明白，是这样，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之前讲过的，要做厚积而薄发，要学习知识 以道育树干事业。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说的知识，很多人都说啊，学什么样知识比较合适？其实有句话叫做知识啊是学出来的，但人的境界、人的修养是修出来的。我记得前段时间比较流行的一本书叫做《北大毕业等于零》，这本书是这样说，有一段是这样说的，说我在北大辛辛苦苦上了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一共七年的时间，每天早出晚归，进出图书馆，我学习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但当我走到社会上之后，我发现我所每天这么辛苦学到的知识，最后别人用百度一搜就搜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知识只需要搜索而不需要储备。那么真正需要储备的是什么知识？就是我所说的能够让自己得以升华的知识，能够加厚和刷新自己人生底色，提升自己文化品味，陶冶自己审美情趣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说是更加可能是更加可贵的。所以说一个境界低的人讲不出高远的话来，一个格局小的人也讲不出大格局的话来。同样，如果这些人到创业当中，比如说可能没有这么多知识的积累、知识的积淀，可能你在创业当中就会失败，毕竟你的格局过于的狭窄。那么有了这些基本的这个素养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做好吃苦的准备。我说过，这个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这么轻而易举的，一定要经历很多很多的失败啊，或者说成功再失败再成功，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当你有了这么多的社会阅历，有了这么多的社会经验，你再去把控人生的时候，可能就感觉是非常的轻而易举了。那么前期这些准备在做完了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有一种求易的原则。什么叫求易？其实很简单，对于我们大家可能都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或者说我们世界上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叫做福布斯排行榜的。那么福布斯排行榜里面前100位的富豪为什么没有，基本没有中国人？ 很少。 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他在就美元相对于人民币的比率比较高，也不是因为美元直接和黄金挂钩啊，而是确实咱们和他们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咱们中国人就是什么呀，求同。而美国人呢， 求同存异。 对，求同存异，他们呢是求异。那再翻译过来稍微直白点的什么呀，就是他们求异原则就是非常的直白，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而中国人的求同呢非常的含蓄。 是， 比如说咱们拿这个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来说吧啊，那么在这个我记得在2016年流行全美的一首歌，这首歌是这样说的，有一句歌词这样说的，叫做 I love you because you like the baby in the spring。我爱你，因为你像春天的婴儿一样。第一句非常的简单直白 ，I love you， 我爱你。再想一想，咱们中国的歌曲是怎么唱的？我忽然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曲呢，第一句话叫做“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爱你有几分？出去看一看，出去瞧一瞧。”月亮代表我的心， 很含蓄。 其实现在听我说，那你就直接说嘛，我还要去看什么呢？ 到了也不知道到底爱不爱。如果一个老外，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老外谈恋爱，老外问你爱我吗？你跟他说 ，Go out， 月亮 ，Go out and have a look， 出去看一看。 然后一看外面， 老外出去看了一下。 初一的月亮，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对啊， 紧接着又看一下，然后你接着跟他说 ，Go out and have a look again， 你再出去瞧一瞧。老外出去瞧了瞧，你到底爱不爱我？赶紧说呀，别废话。最后你指着那个月亮说 ，Look at the moon, the moon is on behalf of a mood。月亮代表我的心，老外肯定懵了，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一些完全不同的地方。包括你像当时，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校园呢特别的漂亮啊，这个绿草茵茵的，然后几只松鼠跳来跳去的，特别的浪漫。有两个孩子呢，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问男孩特别简单的一句话，说男孩问女孩说你爱我吗？女孩回答呢非常斩钉截铁 ,Yes, I love you。是的，我爱你。我当时感觉非常的羡慕啊，但我在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中国的校园里面啊，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某一个角落里面，男孩问女孩你爱我吗？女孩的回答100%都是你觉得呢，讨厌。 对， 是吧？ 对， 我就想到的是讨厌。 我起鸡皮了。会，确实是，如果说很直白的话，一是你直白的回答在中国会觉得你不是真心。 对， 对，我会觉得你就这么直白，就是如果说真的就像我们俩人对话，我说那你，我说就比如说我今天美不美啊， 俺美。 我会觉得你好虚假，你应该找一个词来夸我，我才觉得是真的走心。 是是是。 但是可能作为就是外国人，他觉得就直接说嘛，你绕圈子干什么呀？ 明明一个字能完成的，非得绕这么一大圈。 但是中国肯定女生会说，就包括说女朋友去买东西，说我这好不好看？好看，你都没有认真看，你就说好看，为什么好看？就是他会这样。 对， 除非你要再找别人去夸他，你看今天的月亮一样美，他会开心。 是， 跟老外说月亮个啥嘞？你就说没、啊。 您 啥了？ 您这个外国人是从小在唐山长大的。 唐山 的、 就是，在唐山进修过，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思维模式的一个差异。 嗯、 那我包括你像很多原来我记得。这个我认识好多外国朋友都到中国来淘金来发展， 嗯， 那么他们来中国的时候呢，基本上都娶了一些非常漂亮的中国媳妇儿， 嗯， 啊，因为直接在中国定居了嘛。每次跟我说杜总，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因为我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媳妇儿， 嗯， 我说好好好，我一定要去， 嗯， 有多么漂亮呢？我当时就纳闷儿，我说哦，肯定是美若天仙一样的漂亮啊， 对。 但是当我去过几次老外的婚礼之后，我就对他们彻底绝望了，再也不会再去了。 审美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 是不一样。 因为我在想，如果以我一个正常的中国男性的审美标准来说的话， 嗯、 我觉得哇，这个女孩非常的漂亮，球头嘛，对吧？ 嗯、 肯定是哪哪长得像某某影星，哪哪长得特别的漂亮， 哎、 对啊，像我们主持人这样这么漂亮，是吧？这个沉鱼落雁， 你这个脸皮又厚了一层了， 像这种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一样的。 嗯， 但是我每次去参加老外的婚礼，我发现他们所谓的长得非常漂亮的中国媳妇儿，长得基本都离美十分的遥远， 就是很有特点。 哦，离咱们的审美观念还是有 距离的，是，而且十分不具有市场竞争力，属于那种。我说的稍微难听一点，像那种死了没埋一样，特别特别的不好看啊！但是我在想，为什么呢？毕竟我们中国人求同，喜欢啊、哦！你看这些人，啊、长得特别漂亮，对，瓜子脸、大眼睛，非常的漂亮。 嗯， 老外不一样，老外会觉得哟，人还能长成这样，快过来吧， 有识别度。 对啊，所以 说扎克伯格的妻子说一个亚裔的， 嗯、 就是华人嘛， 嗯、 说很不是很好看，但是扎克伯格喜欢他的。聪明就是， 但是我觉得他身上的气质很吸引人。 但真正到你选择女朋友，你就不是这么说了。 啊，这是我们中国哈， 其实还是审美。就像你看花木兰就知道了， 嗯、 迪士尼拍的花木兰， 嗯， 他对于中国美人的那个标准， 高颧骨，然后 黑黑的眼睛是凤眼， 凤眼往上掉的那种。 包括你像这个咱们的超模。也很多也都是说具有国外审美的， 对， 包括刘雯都是国字脸，凤眼都是很美， 是的，是的， 对， 那是真的美， 对，对，但是确实很好看，就是完全有国际这个辨识度的， 是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呀，就是整个的这些。求异的思维啊，其实用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创业当中还是很关键的。比如说很多投资者，很多这个创业者说，我想离开百度，建立一个千度。我觉得不可能，对吧？ 名字就感觉不能成功。 或者我想离开阿里巴巴，建立一个阿里奶奶，我觉得也不可能，是吧？ 有种山寨的感觉， 有点太没创意了，可能。 所以求异的思维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其实包括你像我们大家创意啊、这个创业，或者在日常的这种工作、学习，甚至说日常对待我们的事情的处理方面， 嗯、 啊，求异这种原则，我觉得还是一个大的方向。那么求异的精髓呢，在于它的创造力，而创造力的精髓在于它独特性。其实只要是独特，我觉得只要是独特就是很重要的。毕竟创新是我们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那么这个创新呢？需要我们大家去积极的去考虑，比如说像我们的大家在创业当中、生活当中都应该是这样。比如说，很多人都说，我拿一个学英语来做例子吧。 嗯， 很多人都说，你看英语到底怎样去学好呀？很正常，如果是普通的我们中国人学英语，可能最早学的是什么音标。学完音标，学单词，学完单词，学词组，学完词组，学句型，学完句型，学这个语法啊，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思维方式。 嗯。 而其实正常的思维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就首先我看到他是一个人，啊，当这个人死后，我看到他一条腿，那么卸掉他一条腿研究之后，我发现有关节，最后卸下他一片肉来研究，啊，发现有组织，最后再放到显微镜下研究，发现有细胞核，这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处理的方法。但是中国人呢，可能完全对于英语就是正好本末倒置，很多人都是先学的音标啊，那么一点一点往上学，可能会觉得越来越难。 嗯， 包括最早我在跟老外做交流的时候，老外也经常，我当时说跟老外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想听老外到底是，因为毕竟我想知道老外的这种直白和中国人这种含蓄到底有什么区别。 嗯， 我当时跟老外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说 Now could we translate some Chinese table culture into English table culture without going into any details to tell you what we actually mean? Is it possible for English people understand as clearly as we Chinese do?大概意思就是我不告诉你我们确切的意思，也不告诉你我们任何的细节，你们外国人能够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了解的特别透彻吗？啊，当时有一个政策呢，就是叫做五讲四美三热爱，我翻译的非常直白，五讲我翻译的是 five talks， 四美 four beauties， 三热爱 three lovers， 这会逼死他们的。 对啊，我本来期待着老外会说 excuse me pardon me 等等一些话，他没有说，老外直接频频点头。他们的理解什么意思呢？ five talks谈五四话，four beauties 遇到了四个美女，three lovers 爱上了三个，紧着跟我来了句OK let's go to Beijing， 好美妙的事情啊。 所以说这就是一些本质的区别。那么在我放在我们学英语当中也一样的，英语当中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啊，到底什么叫英式英语，什么叫美式英语，如果你采用这种求异的思维，这种抓大放小的原则，你会感觉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很简单的，很简单，它的区分度很高的。比如说美式英语，美式英语呢像一个活人的心电图一样，一会儿往上一会儿往下，一会儿往上一会儿往下。但英式英语呢可能像一个奄奄一息人的心电图一样，不啦不啦不啦不啦这种感觉。那么就这一点东西可能很多人都，那包括很多学英语学了一辈子的人都根本没办法区分到底什么叫英式什么叫美式。但你通过这种求异的思维，通过这种抓大放小的原则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你会感觉很容易。那么比如说咱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我随便同样的一句话，我用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会有不同的感触。比如说美式英语，我拿那个新概念第二册有一个第二课有第一句话来说，好吧，美式英语是这样的，像活人的心电图一样，美式英语是这样说的， It was Sunday, I never get up early on Sundays, This is VOA World Service。这是美式英语的感觉。 哦，我感觉有一种听听力的感觉。 考试考听力。哎呀，那你听懂了吗？ 没听懂。 好 ，Listen carefully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行 Q， 让我们这么尴尬？ 那么英式英语呢，又不一样了。英式英语同样一句话，像奄奄一息人心电图一样，它是这样说的 ：It was Sunday. I never get up early on Sundays. This is BBC World Service. 哇，很明显的差异。 其实我考听力的时候真的最大的感觉是希望能听到英式英语， 是 因为觉得听得清楚，就是可能跟我们中国人一直练发音是差不多的， 是 因为美式卷了一下我就觉得听不太懂。 民族的性格有关系， 是跟民族性格有关系，因为英国整个的地域比较狭长，所以它的一般都比较平稳，而美国呢比较大，所以它的开放性比较强， 是的， 就跟咱们中国各种各样方言是一样的。那么所以说你像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他两个对话就完全不同，你会很轻易的就可以区分到底哪个人是英国哪个人是美国。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先说 Excuse me sir, what's this? 英国人肯定说 It's an umbrella. Wow, where did you buy it? I bought it in London.所以两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就出来了。跟其实我们 性格有关系， 对，跟性格是跟这个人的包括跟这个地域的品性是完全都有关系的。包括我们学习方言一样啊，每个地方的方言都有不同的特色，包括我们每个领导人啦什么的讲话的方言的特色什么都有的。那么我们所以说需要用这种抓大放小的原则去处理很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比较美好的。那包括你像当时我一个学生，我在这个做讲座的时候，一个学生过来，他说：“老师啊，你帮我一下吧。”我说：“什么事儿啊？我得看看这个事儿什么事儿，我才能帮你。”他说：“我喜欢上了一个我们班的一个女同学。”我说：“哦，这事儿我帮不了。” 对，怎么帮、啊？ 帮不了，要不你上，要不我上。他说：“老师不是，说关键是我们班学习第一的那个也喜欢我们班这个女同学。 嗯” 啊，我说：“那你学习第几啊？”他说：“我学习第五、第六吧。”我说：“哦，我。”这样我说，那你可以想想有什么求异的方法，比如说你这女同学是干嘛的呀？我说，那他说这女同学是学习委员。我说，哦，那学习委员应该她的职责就是帮助落后同学进步的吧？然后这个同学说，哦，对哈，好，毕竟这学生啊悟性比较高，我的学生嘛不一样，悟性比较高。回去之后，第一个月，他们有这个月考啊，第一个月 保持了一门功课零分的好成绩。第二个月门门功课零分，这在这整个的大学这个建校史上是一个奇迹啊！竟然门门功课零分啊！是你说一个动物上去爬还能爬两分呢？他竟然保持零分状态。他说：“这个时候呢，这个班主任找他谈话，导员找他谈话，他不说；班主任找他谈话也不说，直到他们这个学院的院长、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院长找他谈话，党委书记找他谈话，他说了。”他说我发现这么多的老师教我的课我总是心不在焉，怎么办？那老他那个这个院长说，那咱们这么多知名的教授，这么知名的学者，难道没有一个人说话你能听得懂的吗？他说有，谁呀？那个女同学。哎呀，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院长就把这女同学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看啊，这个学生是很落后的啊，你呢又是学习委员，你好好帮助他。所以呢每天下课呢多给他辅导辅导功课。 嗯 啊，那么这个女同学呢肯定毕竟党员啊，特别好的一个党员，革命性任务性比较强，她说报告领导，保证完成任务。啊，这不就一直每天呢就给这个学生辅导。最后呢过了半年的时间，这个学生就带着这个女同学一起请我吃饭。 在一起了 啊，说在一起了。我说你给我讲讲这个经历啊，他又把这个事儿给我讲了一下。他说，我说那怎么这个女同学就喜欢上你了呢？他说有一天呢，这个女同学把我约到了这个户外，要约到了我们学校的操场上。他跟我说，说同学，我发现了一件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情。 嗯 啊，他说怎么了？我这一生呢，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从来没有失败过，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但你呢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失败，所以我决定把你辅导一直辅导到你成功为止。所以这种哎，这种求异的思维是吧，可以去帮助你去做成很多很多的事情。 其实看着比较大胆，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生我也会很感动的。就是其实他是可以直接来找说，哎，我这个成绩一般，你帮我辅导，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心思在。有的时候女生是看这个心思的， 是 而且有的时候女生啊有一种母性光环在，她愿意去帮助弱者，这是真的。跟你分享，真的，你以后追女生这个是可以的。不过这盘棋很险，再弄多了她可能毕不了业， 可能又挂科了。 最后女生的妈妈说你们俩学历不般配，是吧？是蛮险的， 是 的。但是证明这个男生其实是有胆识的，也是有胆量。 是 这个其实很难得感到零分，因为你要不到零分，引不了这么大的轰动。 是 是， 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例啊，可能是里面有一些细说的成分，但 不善不、哎、不同不不 不, 不 鼓励大家都用这个方法了。 不是，只是说，只是用这种求异的思维啊，其实可以去做成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这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那么最后呢，其实有了这种求异的思维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我觉得啊比较关键的一个就是叫不能太在乎自己的颜面，也就是我所说的不要脸。 不要脸。 对 对， 不要脸。有个名人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要脸到了一定的程度也就成功一半了啊。所以说什么叫做不要脸呢？当时我记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的朋友去美国签证，那大使馆呢每次看到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每次都给他拒签。当时的签证呢还不像现在一样给一个红条或者给一个白条就可以了啊。那么他呢是当时是盖章，比如同意就是 agree， 不同意就是 disagree， 就是不同意，会盖一个章。那么这一个表呢有六次机会，有八次机会，每次都是这个盖章，同意就盖上就可以，他就收回了，不同意就一直是不同意，拿这个表就可以。那这样呢，当时他去大使馆，他当时说签了四次，第四次的时候找到了我，说杜总你英语好，你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签过了。我说你首先想想你这四次你总结经验了没有。他说我总结了，说我这几次就是我最后一次出来的时候我是跟那个签证官打着出来的，被保安架着出来的啊。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说我觉得丢面子了，我这大家都知道我要去美国，我觉得面子特别特别的这个损失啊，特别 不过， 对啊，总是感觉面子特别掉面子掉价，我凭什么签不过？别人都签过了呀，别人都走了，我为什么走不了啊？我说我告诉你，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啊。这时候他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比较信我。到了第五次去签证官那儿，签证官一看，哟，又是这伙计，直接盖了一个拒签，盖上了。但是他直接转变观念了，他来了一句 ，Thank you, sir, see you again。 就是我还会来的。 谢谢，再见。 嗯， 签证官一愣，嗯，怎么这样？好，第六次、第七次，直到第八次，因为整个一张纸要盖满了，签证官呢一看，哟，又是这个，刚想拿出一个拒签，就这样摇摇头拒签，一看盖满了，好，换了一个同意，啪盖上了。 哦， 好，盖完了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Do you know why I gave you this? Because I would never want to see you again.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你还 因为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同意吗？因为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这就是刚才那个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再坚持一下。 对呀、啊，就是我刚才也想到了这个道理，也是通的哈、嗯。好，接下来还是一小段片花，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关于大学生毕业季就业还是创业的故事。 嗯 ，OK。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3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彤。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今天也是收获了很多很多的正能量，还有很多的知识哈、我们的这个金融学博士以及我们的知名投资人杜帅，欢迎杜老师。 大家好。 身份是很多的。 对， 投资人，我们昨天还介绍的是作家。其实呢，杜老师其实也是经常在大学给大学生朋友们讲一些关于创业啊、就业的一些经验， 指点迷津。 其实还有一本是我昨天提到，就是不仅有帅型的青春，还有帅型的演讲。其实我觉得啊，咱们两个作为这个主持人，其实也是非常对演讲是很感兴趣的， 对， 也想跟杜老师一起探讨，一起学习学习，看演讲有什么样的经验，还有一些方法。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杜帅老师在我们的这个吉利大学的一段演讲，我们来共同的聆听学习一下。 所以需要大家去储备的就是这样一些知识，比如说在大学当中有很多东西大家都可以去学，比如说在我们高中或者在小学在初中没有学过的，比如说你把一本《论语》给背过了，那孔子的思想就可以跟着你一辈子；你把一本心理学给看透了，这个整个的心理学就可以跟在你的一生。所以说你把一本书给看透，那这个人的思想可能就会跟着你一直到你终老。只有思想才是最伟大的，别的都在于其次，到底能够走多远。但是要具备一定的差异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想去离开百度建立一个千度，我觉得马云李彦宏不死基本不可能，对吧？我想离开阿里巴巴建立一个阿里奶奶，我觉得马云不死也不可能。 啊，所以说一定要具备一定的差异性，差异性才是最好的一个体现。那知道明天比今天更好，我要用我时间的长度去拼别人聪明的程度。别人用一天做成的事情，我用两天来完成；别人两天，我四天；别人一年，我两年；别人十年，我二十年。当别人60岁颐养天年的时候，我大不了再做10年，我做到70岁，照样可以获得和别人一样的成就。大家可能会觉得70岁是不是有点老啊？有吗？有点儿，其实完全不老。所以现在， 哎，这是一段我们 简单的来看一下。其实大学生很多在学校里都会听到很多演讲， 是呀。 但是有没有人能真正的就是从演讲当中学到一些自己为所用的东西？这是还是看生活中的一个有心人。 对， 嗯， 我 就是 一般我觉得我听邓老师讲，我就觉得不用小本儿，用脑子记就行，因为记得全是生动的故事。 他经常会到学校里去进行这样的讲座吗？ 是的，经常，基本上一年有那么20-30场左右。因为是不同的，差不多是不同的大学。 对，依据您的这个生活工作，因为工作的，我觉得强度应该很大的， 节奏也很快的。 对，然后有那么多时间给大家分享，我觉得也是社会责任感， 就是刚才说的财富自由的一点，回馈社会了嘛。 对， 想分享经验 是。那么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既然说提到了演讲，提到了这个交流啊技巧，其实我觉得杜老师应该也有很多话想嘱托我们，跟我们这个普及教育一下，好不好？哎，杜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好的，其实这个沟通啊，交流啊，是一个非常这个难的一门学问。 是， 很多人在比如说在沟通在交流的时候，可能因为我见过很多这种项目特别好啊，这些人他们的项目真的是非常的独特，比如说有各种各样，我就不在这儿一一举例了啊，因为时间关系。 嗯， 但是后来发现他们因为肚子里有东西，但是从嘴里说不出来啊，导致这个项目最后夭折的，我见过很多人。这些人呢，我都这个做过一些调查，或者我曾经采访过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话呢缺乏底气，缺乏应有的这种说话的基本的素养和沟通的一些基本的技巧。 嗯 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其实有三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所说的演讲。其实演讲是最难的部分，你当着这么多人，大庭广众，你像每次在学校做讲座都是600-700人、700-800人，甚至1000多人。 嗯， 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有5000多人，是在学校大操场上吆喝。 嗯， 好，5000人呢、 你知道，其实难的是在你说这话的时候， 啊、 一两秒才到那头。 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为什么会知道演讲很难？因为在所有的主持人大赛里面，演讲一般都是放为决出冠亚季的这个环节，就是最后的一轮才是这个，所以演讲真的很难。 他要看你的意合，然后怎么展开，以及你当时说话的节奏和你现场的那种感觉，所以是蛮难的。 是的，是的， 嗯， 所以这方面来说呢，就是。就是整个的，我觉得在整个的我们这个演讲，或者说是在这个对于演讲的塑造来说，我觉得基本功有两个，一个是人际沟通，一个是所谓的朗诵。 嗯， 我觉得咱们主持人应该是都属于这种播音主持专业出身，所以说朗诵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人际沟通这方面，我觉得至少我自己吧，对于我的这些这么多年的社会经验，我是总结了几条。 嗯， 第一条，我觉得就是什么呀？人际沟通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叫做变态。 嗯， 变态。就是改变原有的态度。 哦， 比如说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保持一种随喜的心态。什么叫随喜呢？其实这个事情呢，就是最早呢，它是起源于一个古代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看到别人做了一件事情，我呢因为看到别人做了这件事情而高兴，这就是一种随喜的心态。到了现在呢，就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也就是说你在跟别人保持沟通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有标志性的微笑，这是一定要有的。那么包括我们经常要用肯定、点头、微笑这种动作来示意对方。其实这个呢是很有哲学、很有深意的一件事情。有句话叫做肯定别人就是肯定自己。你对别人的态度决定别人后面的行为。在这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是我当时我在听一个伟人的一个航天英雄的报告会的时候，航天英雄是这样说的，说小时候我的妈妈对我说，我对我的妈妈说，妈妈你看那月亮特别的漂亮，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到月球当中去。我的母亲是这样回复我的，说孩子去可以，但是千万别忘了回来，因为妈妈还在地球上呢。 哇， 这种妈妈就不会 扼杀孩子的梦想。这个妈妈的教育太棒了。 对啊，嗯， 因为很多母亲，尤其是东北的母亲会说，我看你像个月亮，或者他会，这是不懂了吧。东北母亲就是你想要啥你就像啥，我看你像个月亮。真的，很多 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正态度，正能量， 嗯， 啊，就是这个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决定了孩子后面去成为一个航天员。 是的，是的。 所以我在想，包括刚才主持人想起可能东北的母亲会怎样，我在想我的母亲会怎样。我说妈妈，你看月亮多漂亮，我妈肯定说还反了你了，还想去月亮，都不摘星星啊。 她会说大学你都考不上，你还想去月亮 啊？是啊。 然后这个时候会就不想。嗯，不太想跟妈妈沟通。 对啊，所以说每个人的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这句话就叫做肯定别人就是肯定自己， 嗯， 同样有一个反面教材。我记得当时在一个饭店吃饭，旁边一个桌呢是一个家庭聚会， 嗯， 首先孩子旁边有一个西瓜汁，也是夏天，首先孩子的妈妈说，哎，孩子小心点，西瓜汁别打了， 嗯， 哎，孩子说没关系的妈妈放心吧。好，过一会儿姥姥又说，哎，西瓜汁注意点啊。好，一会儿他说，嗯，知道了。一会儿奶奶也说，西瓜汁别打了，小心点，就在你旁边。他说，嗯，知道。还往那儿挪了挪， 嗯， 哎，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啪，西瓜汁掉地上了， 嗯， 打碎了。所以说这又是一个什么负能量负态度的一个事情。那么很多人呢都说我们要建立正见正语正思维正能量，而不要去有负见负语负思维负能量，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你对别人的态度一定是决定别人后面行为的一件事情，很关键的事情。 嗯， 比如说你像我刚才说了，肯定别人就是肯定自己。我拿这个，很多人都说啊，你看我是做销售的，做营销的，那么我在营销这个口上，它最基本的一个理论就是让客户去说出你想要说的话。比如说我想推销一个这个矿泉水， 嗯， 啊，首先我拿到这个矿泉水，我肯定会说的是，我说如果是普通人啊，这个过来说啊，你看这个矿泉水多么多么漂亮，一个普通的营销人员，你看这矿泉水包装也好，里边水质也棒啊，你买这瓶水吧。客户肯定会挑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如果你用这种沟通的技巧，你说肯定别人就是肯定自己 OK 啊，没问题。如果拿这瓶矿泉水，如果客户说你看你这个水包装怎么这么差，要你来回答怎么回答？一般都说啊，其实我们更注重的是水的质量，而不是包装。 刚想说，我说我们把钱都花在了 水质上， 所以我还降低了成本呢。 对， 不喝外观。 是的，是的， 会这样说。 是的，但是如果你用肯定别人肯定自己的方法，你会这样说：你说是的，先生，下次我们改包装，一定请您过来当顾问。 哦。 好，这样呢客户已经无可挑剔了， 嗯， 那么营销的最核心的最关键一点就出来了，让客户说出你想要说的话， 嗯， 客户下一句话肯定会说，其实包装我倒是不在乎，我最在乎的一定是水的质量。 嗯， 明白。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水的品质的问题， 是 往这引导一下。 对，然后这样呢客户就会说出你所要想说的话。再往后如果客户说一看你这个水就是假冒伪劣产品，你怎么说？ 怎么发现呢？我也觉得是假的。肯定 别人吗？你肯定会说，是的，先生，您真会开玩笑。 嗯， 下次我们企业有会员联合活动，一定请您上来帮我们说个相声。 嗯， 对吧？就结束了。所以说这样子肯定别人之后，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只有乖乖的掏出自己的钱来买这些东西了。 嗯， 啊，这就叫做 一种赌上，就是我们经常说两头赌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您去引导他回答到这个问题，而且不给他任何其他的一个路可走，就是您不会说是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地方就是回答了， 是的，是的， 往我们既定的方向走， 是的， 嗯，这是一个问题的技巧。 嗯， 对，肯定别人也是肯定自己。 对， 我觉得你挺 学了一招， 嗯， 又学了一招。 嗯，我肯定了。 对，我觉得你的眼光不错。 好了，可以了，总结束了，我们有虚情假意的谈话。 所以说这也是其实运用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处事的一个原则， 嗯， 啊，就是说我们说是上流社会人抬人，中流社会人鄙人，下流社会才是人踩人。 对，就是有一句话叫你过得，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因为现在有时候经常会说，就感觉人与人之间是这样的，我不成功没问题， 嗯， 你成功我就给你拉下来， 是 咱们一起去腐烂，就像说一筐螃蟹一样，有一个奋力往上爬，其他的人不会推会拽。 嗯， 就这个是最可怕的。 所 以真正好的，包括好的朋友，我跟彤彤，我们是现在是很好的朋友。 嗯， 我们说好的朋友应该是互相拖着 促进的， 嗯， 对， 嗯， 应该各自都是一起好的，而不是说互相去挤呀，啊 嗯， 去妒忌，这个是都不能进步的。 嗯，是的，是的。 嗯，今天学一招，就对别人肯定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 是又学了一招，鸡皮疙瘩再次起了一次。 对，我们两个人来上课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包括你像大家很多这个我们在家 为什么说北京是一个很具有包容性的城市、嗯、会发现很多老北京他的特色就是这样的，说哟您真棒，他们总是会把真棒 对 太好了这种词放在这个第一，这是第一位置上， 是 为什么呢？这就叫做肯定别人，就是肯定自己，这也说明了他的底蕴，他的底气很足。 嗯，昨天也就是我们去吃老北京炸酱面，也是跟个北京人，然后他就是说、嗯、说我们这南方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都加、哎、谢谢您嘞，然后很多南方人会说不用加您，咱们就你就可以。他说这是我们北京人一个客气，都会叫谢谢您，您慢用，您慢走，谢谢您。 是， 然后就像您说这个文化底蕴这个深厚，才会有真正的口头语或者文化是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 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是文化自信在里面。 嗯，谢谢您嘞。 是，这是我觉得沟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朗诵。其实朗诵呢，我是当然不是专业的，不像各位什么专业啊，我属于比较， 我们也肯定你，就是肯定我们自己。 当然我呢是属于这种业余的，我觉得呢，要想做演讲，包括你像我之前写的这本书《率性的演讲》嗯、要想演讲朗诵应当是一个基本功底、嗯、那么我是自己练，我当时我比较喜欢各种各样的观察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我经常会看，我说你看那个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之前做演讲基本上做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我都会累，然后喝口水，然后再做再喝。我觉得第一呢是对孩子的不尊重啊，第二呢就是包括不光是学生，有可能是对这些成人，有的时候经常会各种各样的人，包括讲话也是可能会喝水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不尊重。第二种呢，第二感觉确实可能是自己的发音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声音出现了问题啊，那么才会造成这种现象。当时我就在模仿，我就在看，我说你看街上这么多小动物，我发现一个动物它不管它说，哪怕它说一晚上，它叫一晚上它都不大累的，什么呀，小狗。 嗯 啊，对， 为什么呀？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它每叫一声的时候它那个肚子都会胀，都会收缩收缩收缩。我说哦， 这和我们的专业是通的， 是吗？胸腹联合是呼吸， 用丹田，用气息支撑， 是，所以用丹田之气，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是， 所以我呢，就是从小啊，基本上就是去学习一些朗，当然是跟着没有专业的老师，只能是跟着电视，跟着一些广播啦、磁带啦去学习，啊，去朗诵，去这个大概的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用这种丹田之气啊，用这种共鸣之音去这个做事情了，所以慢慢的我也会基本有所体验，所以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业余版的这个借鉴标准，我给大家稍微朗诵一段。 您谦虚了，嗯，掌声。 就朗诵一段这个李白的这个《将进酒》吧。 好难的那个，我们来听。 班门弄斧，班门弄斧啊。 好。 《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同销万古愁。 哇，掌声。 谢谢谢谢。 我觉得不仅是咱们俩在鼓掌。 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在鼓掌。 哦，谢谢， 说很有气势， 谢谢， 中气十足。我觉得感受到是，就是这样说话的话，演讲，我觉得别说半小时了，我觉得三个小时也是不会有问题的。 而且其实说话的讲究一个节奏， 对， 有的时候说你的内容干货很多，但是一味的倾给大家，就倒给大家，听得比较满。但是有的时候节奏很好，就是说话就成功了一半了。 对， 是， 啊，就是我们的对老师不单是注重内在的修为，也比较注重这个输出的表达，非常棒。 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我很欣赏、很敬佩的一点，就是对老师会，他会自己去研究。 对， 你看他刚才说要学习的话，他要听自己听广播，然后看电视，自己去学，然后自己去研究。哪怕就是我觉得刚才那个小故事，说是一个小狗，就是他声音不会哑的这个故事，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触动。 他是杜老师是求异的人， 想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是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然后围着这样的一个核心，然后一定要把它做成。 而他聪明点在于，我们不会说去研究动物为什么会这样，就生活中有些人，并且真的是像他说的思路跟就是我们可能大部分人是不太一样的， 是 往往这样会成功。 但其实和专业思路是一样的，要用气息做支撑。 你也是在看小狗吗？ 啊，我那不是，我是看课本看的。 对，杜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金融学的小常识什么之类的。如果说以后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我们两个一定会知无不言。当然我们可也没有办法，没有资格给人家辅导，但是我们也会知无不言。如果说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帮你解答的。 好，谢谢。 是的，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杜老师您觉得现在啊，因为毕业季嘛，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创业，我觉得也想提一下就业，就是我觉得您也是作为大学生很多的就是导师哈，就是给大家去讲解，就面试的时候您觉得表达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技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面试啊只是一个过程。为什么叫面试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面对面的交流。那你一定要还是跟我们做事情是一样的，一定要看清楚对手是什么样子的人。针对这个人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我曾经一个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现在是一个大型央企的应该是一个正厅级的干部了。 哇。 那这个大型央企呢，当时在招聘的时候，他是唯一的一个当时的专科生，当时已经是招本科生的。 哦，那不占优势。 对，不占优势，非常不占优势。那他做了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触动。他曾经跟我说，他说我呢在面试的时候，我为什么能够在众多的面试者当中以一个最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脱颖而出呢？他首先是研究了这个央企从建起开始到现在的一个发展历程，他的历届领导人的发展历程和简历，以及所面试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主任的这个简历，他都了解得非常的透彻。哎，那么在做好了这些充分的准备之后，他才进入了这个面试的场地，在进行面试。这个时候他会对答如流，尤其他会说，他说啊，咱们企业从几几年到几几年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对我看来是一个什么什么情况，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因为他们当时招的正好是，因为央企也是需要市场嘛，市场拓展的，那么他们当时招的正好是市场拓展的人才，这个人力资源的总监可能也是一个伯乐吧，那么他肯定他觉得哦，这个孩子真的是不错，如果做市场的话一定是有所建树的，所以他又一直在这个就是他这个总监又特别的佩服他，特别欣赏他，后来又把他招进来了。没想到一步一步最后做到了现在一个正厅级的位置，非常的厉害。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在做面试也好，还是在做任何的一些事情也好，先是把你的对手的情况了解得清楚，了解清楚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对， 这是我觉得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吧。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创业或者想就业的话，不管如何，我建议大家先去一个大型的企业或者大型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平台，去锻炼一段时间，几个月也好，半年也好，一年也好，有了自己的一个专业的知识，然后结合这个专业的知识和专业的平台，再去做一些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心中叫做胸中有丘壑啊，心中才会有底，才会真正的出来去我们去真正的去创业。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关键的，也是对现在的大学生在进行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比较关键的几个。那么可能有些大学生会说我要到这个大型的企业，这大型企业因为有一些学生可能是学校并不是特别好， 啊，但我想请大家不要去介意这个。我之前说过一句话，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比赛， 对 啊，不是一个百米或者千米赛跑。在这一点我们可能不如别人优秀没关系，但是迟早有一天我一定会比别人成功的。哪怕你现在的学校不是特别好，哪怕我是免费的，我去为你这个企业去做一些什么，我可以跟我的面试官说，我说我可以免费的为咱这个企业去做很多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多面试官可能会都会非常欣然的接受，因为毕竟是我们现在还年轻，这种学习的能力应该是最好的。 哎，我也有个问题从这引申出来的哈，就是一般面试官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你期待的薪资是多少？像刚才杜老师就说了，有一些会说我可以免费给你做，但是有一部分同学会觉得我付出了劳动力，如果一开始我的价格低，或者是我干脆就免费，那后面会不会上不去，会有这个人有这个顾虑。但如果叫的高，也许面试官会觉得你的超出了我们这个预期，也许会可能会你的印象也大打折扣。那薪资的时候该怎么提呢？ 其实很简单，如果面试官问我说你需要的薪资怎么样，我觉得我说我肯定会不会去说具体，首先第一个我不会去说具体的数目到底是多少，我只能说看咱们公司的发展要求来定。但是我建议还是之前说的那句话，大学生在前面的几年千万不要想着去赚钱，去赚多少，甚至你可以去贴钱做事情没问题，因为这是社会对你的第一次考验和积累。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积累和考验之后，你才能够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你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很多的财富，这个时候你再去任何一个公司，你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我建议的就是前几年不要以这个薪资或者以这个多少钱作为作为自己的一个这个就业或者创业的一个标准，不要在乎钱，哪怕是没有钱，哪怕是倒贴钱，如果让我的话我都愿意去做，因为我学到的东西远远不止这点钱能够给予我的。 真的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我们有一期节目就在做了这个问题， 对， 说你毕业的时候考虑的是薪资还是平台。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你选的薪资。 哦，没有， 你先我们来脑部回放一下， 肯定是选的是平台。就是薪资在我现在也说就是不会太高， 虽然重要，但是没有到超过平台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确实是刚毕业大学生，你不会差很大的水平，你可能顶多说你们差个我们说几千块钱一两千就顶天了，但是你几年之后我们平台不一样，你就会发现差的会越来越大。 是， 所以别在意第一步咬一下，就很多人真的想一步就成功，我就一开始就会怎么着。 对对对，我觉得马上节目就要步入尾声了，我觉得在最后的时间还是想让我们杜帅老师给我们送一些祝福或者说提一些建议吧，就是不管是就业创业理财各个方面都可以，您有什么话就是给我们的青年人讲一讲。 我觉得给这个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吧几个忠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不要去在乎自己前些年能够赚到多少钱，而是真正的去多去积累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多去积累自己的人脉。那么在大学当中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多去读一些自己喜欢的读物啊。那么有句话叫做，在孙权劝学里有句话叫做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就是只是浅浅的阅读了解往事罢了。当你把这些往事都了解了，你的社会经验丰富了，你才能够慢慢的一点一点加厚和刷新自己的人生底蕴，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心性形式审美情趣做一个很好的提升。我忽然想到一首诗叫做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现在这样一个大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觉得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遇的。 是的 啊，让我们手拿政策啊，在商场中遨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这种整体的我们社会大背景支持创业这样一个万众创新的前提之下，进入小看红石处花重锦官城的境地，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是的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自己的本心，坚信自己想要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并向着这个道路不断的去努力。有一首诗叫做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这也是我觉得应当大家引以为鉴的一件事情。 是 第三个，就是需要大家去多去跟自己的长辈父母多去交流，因为这些是 这种沟通可能是我们大家学不到的，因为只有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人才会给最中肯的建议。 是的 啊，所以这几个方面，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建议或者忠告吧。 嗯，哇，这些一定都是要深刻的记忆在脑海中。 对， 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啊， 勿忘初心。 是，再次感谢杜老师，也希望以后杜老师能够常来青年说做节目啊， 帮我们青年人来解答他们在创业和就业、人生方面的很多疑惑吧。希望杜老师能带着自己成功的经验来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嗯，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今天的青年说。那么每天的早上八点到十点，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总会陪伴您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早晨。好了，我是张彤。 我是王松，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拜拜。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